心里真的不舒服， 内壶不开，他提你壶就是哈。 对、嗯，我好像做错了什么，我好像没做好我的应该要做的什么任务什么的，嗯、有这样的感觉，对吧？ 压力是吧？ 对，压力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嗯，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说啊，我真的不想去叔叔，真的不想去见阿姨什么的。 哦， 不想见他们。嗯， 所以就是韩国呢，最近这个新闻里面报道说，就是过中秋节的时候，就是如果想加班的员工举手申请， 对对那我举手。 所以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真是人满为患啊！大家要争着抢着就是过节、 啊啊、 要加班， 对， 而且据说这个加班费很高，对吧？ 对呀、啊。一举两得， 然后可以不回家， 可以不回家，可以挣钱，嗯、更多的钱。 嗯，就说还有的年轻人偷偷的出去旅游，然后骗家里人说是加班， 对 吧？ 妈，公司很忙，特别需要我， 嗯、我是很重要的人物，是吧？ 对对对。 那如果有一些很多这个外国朋友，包括很多中国朋友哈、嗯，他们想利用中秋节来韩国旅游，这天气也太好了， 对 吧？适合旅 行，特别好。 那你给我们推荐一些？ 我是说，如果中国朋友中秋节这个期间来韩国的话，我还是推荐最好去。怎么说呢？那个传统的地方，对吧？ 哦，就是可以看到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地儿。 对对，比如说呢， 比如说 别的地方就是什么，购物中心啊、嗯、商场，什么时候都可以去。 对， 反正都是一样，什么时候去都是一样。但是如果真的这个时候来的话，还是去，比如说呢，景福宫啊、民俗村啊， 嗯， 还有什么这样比较传统的地方，因为在那些地方可以有很多他们进行。传统的比如说游戏也可以参加嘛， 有很多活动， 对 吧？ 很多活动你可以、嗯、试穿韩服、嗯、然后照个片儿留个纪念什么的、嗯、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时候来的话还是去比较传统的景点比较好， 是吧？ 嗯， 好像我看那个报上说还有的地方比如说景福宫，他们就是附近有一些，如果你穿着韩服，因为它旁边有很多租韩服的地方， 对对 对， 如果去的话可以减价或者免费什么的，是吧？ 可以吧、 嗯、 可以， 嗯， 就是那个我们过节的时候穿韩服的话，这个可以免费的。 嗯， 韩国人也是免费的吧？ 哦， 是 这样子的哈。而且好像这一段时间也有很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公演啊什么的，就是 对， 就是传统 表演 什么的，是吧？ 对，有表演，所以还是来之前先查好有什么， 在网上， 对，在网上可以查嘛，对吧？现在、 嗯、 所以先查好，然后有什么比如说关于韩国传统的表演的话可以去、嗯、参观一下吧、 嗯、 就算你听不懂但是可以看得懂 气氛，哦， 气氛， 就是过节那个 气氛 非常的重要哈， 让自己体会到韩国人怎么过、嗯，怎么过节、 嗯、 这个气氛、 嗯嗯、那时间不多了哈，我们每当一说到过节，那吃的这个怎么说呢，这绝对是不能错过的哈。 对，应该要说、 中国人中秋节的时候一定要吃月饼， 对， 各种各样的月饼。那韩国人中秋节有什么美食呢？ 我们一听到中秋节，那你说中秋节的美食会是什么呀？就是松饼。 嗯， 我们说松饼、 哦、松 饼就是、 哦、 嗯，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 吃？一定要一定要做、嗯、一定要吃。 嗯， 嗯， 就是怎么说呢，跟中国人过中秋节的时候吃月饼一样，但是它的那个做法还有口感完全不一样。 嗯， 松饼的口感好像是那个年糕一样的， 嗯， 好像是可以说一种年糕吧。 嗯，那松饼就是它的外形什么样子？ 就是用水，外形就是那个半月， 半月形， 对对，半 月形， 就是月饼就是圆圆的嘛、 哦、 但是粽饼就是半月的模样、 哦、半月的模样， 半月的形状、哦、然后、嗯、用水把米面，我说米面、 就把大米面或者是糯 米 磨成面哈， 对，然后和好，然后、嗯、把它做成刚才我说那个半月模样， 嗯嗯， 然后做好的松饼放在，为什么叫松饼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因为做好的松饼放在那个松树， 嗯， 松树 针叶，韩国有很多松 树，对，松树针叶上 啊 整一整。 放在松树的针叶上去 蒸，对， 那肯定有松树的味道了。 有啊，有啊， 哦 然后那个整好的拿出来、嗯，然后那个表面上涂一下那个香油就可以了。 啊、再涂一下香油，外面是香的，然后那个里面还有一些馅儿，是吧？ 啊，对，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但是放的最多的是芝麻吧？ 芝麻，哇、哦，那肯定很香嘛， 对 吧？对， 芝麻最多、 嗯， 放栗子的也有，放什么小豆的也有。 嗯，好，听众朋友，这一谈起。